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景琰哑然失笑，他十分惊讶。 不是啊，小燕怎么会这么想？ 他否定的瞬间，严君玉就红了脸。严君玉自己也知道这问的毫无来由，还一定会被笑又吃醋了，但是那白衣身影一直挥之不去，他实在忍不住。 是荣浩说的，厉道勇的事要问你，还有他们今天在说东宫的事，而且厉道勇他那么厉害。那么 严君玉烧红了脸结巴起来。萧景琰笑着接过话， 那么死心眼，那么犟，还好没当官，否则一定要为了劝谏撞死在朝堂上。 才不是，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。 严君玉惊讶于他的年轻又俊美，活脱脱是传说中会因为太好看被从状元移到探花的那种人，又有才学又有骨气，简直是神仙人物。如果要在他知道的人里面找一个太子会喜欢的人的话，也就只有他了。萧景琰笑道， 好了，小颜现在要分我一杯了。 什么分一杯？ 分一杯醋啊，小颜那儿不是还有几坛子吗？ 严君玉就知道他要取笑这个，气得瞪了他一眼转身要走。萧景琰笑着将他勾住腰拉了回来，抱着他亲吻起来。严君玉先还挣扎，后来发现挣扎不过，只得被亲了个七荤八素。气都喘不匀了，萧景琰才放过他，只懒洋洋地抱着，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他耳朵。等到晚上睡觉时，萧景琰才告诉严君玉事情原委。 厉道勇是己卯年的解元，素有江南第一才子之名。我早知道他，会试的考卷我也看过，是状元之才。但是出榜前，他父亲告了他忤逆。他声名在身，下面人不敢定夺，案子一直送到御前来。那时父皇正因为一件事跟我生气，这件事正撞在气头上，迁怒厉道勇不孝，所以御笔亲批夺了他的功名，永不录用。我后来才知道见过他一面，今天被迁怒也算是还了他的债了。 萧景琰淡淡道。严君玉的眼睛亮了起来。 且去填词那四个字说的就是他，对不对？ 萧景琰逗他，亲了他一口。 是啊，小燕真聪明。 这事儿简直和刘勇的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傻子才猜不出来。但是他一亲，严君玉就觉得自己比点了状元还聪明，忍不住又问， 那他父亲为什么告他忤逆呢？ 小燕猜。 严君玉想了想，还在琢磨，萧景琰笑道， 怎么宜春宫的事小燕不记得了？ 严君玉原本以为他说的是今晚的事，再一思忖，顿时想起了那天在宜春宫和丽玉关于男子和男子做夫妻的讨论，顿时脸上发烧，偷看了他一眼。见萧景琰笑意盈盈，不由得色厉内荏，恶人先告状。 你监视我？ 不过是在宜春宫的眼线看到一个小傻子，所以告诉我吧。 萧景琰笑道。严君玉心下稍安，心想眼线应该看不到丽玉带自己偷看他师兄的内容，到底是不放心，又瞟了他一眼。正猜测时，只听见他又道， 其实今天台上那王昭君…… 严君玉顿时浑身滚烫，伸手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继续说下去，自己还掩耳盗铃的啊啊大叫起来，试图把这件事盖过去。萧景琰知道再说下去严君玉肯定落荒而逃，所以也不挣扎，任由他捂着，只笑着看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严君玉只觉得他的笑眼一看比说出来还让人难以忍耐些，连忙说道， 别说这个了，说点别的。 说什么？ 你昨晚就知道厉道勇今天要演昭君出赛了，为什么不先把他抓起来呢？ 传消息的人也只看出一点蛛丝马迹， 况且是在极危急的情况下传出来的，所以只点名是厉道勇，让我做好准备。而且此事牵扯太大，不能妄动。 那你知道厉道勇会做这种事，为什么还要去力劝圣上呢？ 父皇最要面子，我不力劝如何彰显我不知道这消息。 严君玉原本只是转移话题，但是越问越发现这里面大有乾坤。眼前这人虽然笑盈盈，但是心中自有一盘大棋，恐怕这皇宫乃至天下都在他的棋盘之上。自己终日担心，其实无论发生什么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想到这里，严君玉不由得有点气馁，他戳了戳萧景琰的胸膛。 荣浩说胸中要有丘壑才能玩弄权谋，你心中一定都是丘壑。 错了。 什么？ 严君玉不解地看着他，而他却笑着亲了下来。 我心中不只有丘壑，还有小燕。 荣浩回到东宫的时候已经是夜深了。胡人虽然不如汉人文雅，也不是傻子，好好的饯行宴上忽然唱起昭君出塞来，早有人看出异样。至于西荣那个赫连，自然是看出来了。荣浩在使馆跟众人作别时，他就在旁边，面具也不戴了，似笑非笑地看着。荣浩回来只觉得身心俱疲，在门口下了马，刚要进去，只见一行人远远地过来了，提的是东宫的灯笼。进了一看，原来是云兰，他知道云兰是从哪儿回来。云兰其实是太子左膀右臂，伴读都是男子，在宫中行走多有不便。云兰是女官，身份方便。虽说后宫不得干政，但这宫中暗潮汹涌，别的不说，皇后那里就是权力中心之一。荣浩和云兰向来不太对付，正要进去，只听见后面云兰叫他：“ 是荣公子吗？请略站一站。” 随从都机灵，见云兰摆手都下去了，只剩下他们两人站在东宫门口，侍卫都不敢过来。荣浩虽然不愿听他刺耳的话，但也知道他不是无事生非的人，所以也就安静站着等他开口。云兰却道：“ 今晚月色却好，荣公子陪我赏赏月吧。” 其实二十七哪有什么月亮，不过天边一钩残影，看也看不真切。荣浩知道他有话要说，跟着他进了东宫。花园里桂花正开，香味腻死人，倒是满堂荷叶残了大半，意境不错。云兰走了一段，在柳树下停了下来，他看着池中一点月影笑了起来。 我幼时最喜欢两句诗：梨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小孩子只喜欢浅静温柔的，现在想想觉得好笑。 荣浩知道他是读过书的，只是平时不露功底，但是比伴读也不差。他们这几个伴读在明，云兰在暗，平时偶尔也有合作的时候，也对彼此实力有了解。但一则男女有别，二来云兰向来深沉，所以表面常戏谑玩笑，实则不曾有过真正交心的时候。 宜春宫倒是有好梨花。 荣浩也淡淡道。云兰笑了起来，他忽然抬起头看向荣浩。因为要见皇后，他今日是带了妆的，穿了一身秋香色的宫装，梳的远山髻，真是如同堆云一般。偏偏人生的极温婉袅娜，整个人若不胜衣，眉目如同秋水一般。荣浩看得发怔，但云兰说的话却让人以念尽消。 荣浩，你很舍不得厉道勇吧？ 荣浩心神一凛，但面上更显从容，笑道：“ 这又从何说起？我今日才第二次见他。” 但凡文章做得好的人，总是惺惺相惜的。古时高山流水，也不用见第二面。你看过他的文章，难免惜才。 若他见过你的诗词，也是要敬服的，这又没什么。他死的时候，你送送他就行了。 云岚淡淡道，荣浩背后寒意顿生，他知道赵玉的手段，厉道勇这样进去少不了折磨，但面上仍笑道， 不是才送进去吗？这就打死了。 云岚也不知道看没看出他的情绪，面上仍是淡淡的。 打死倒不至于，皇上不发话谁敢动他，不过是折磨一顿，先杀杀他的锐气，看是看不出有伤的，也就是那些手段。话说回来，他总归是死路一条，不过是凭皇上发落罢了。 荣浩听得遍体生寒，到底是王侯脾气，忍不住笑道， 他的方法虽直，到底是为了不要和亲，算是给我们帮了忙，你何必这样奚落他。 云岚抬眼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，他叹了口气， 我有时真不知道如何说你才好。你我都知道，他这举动除了激怒那一位外，别无作用。那一位的脾气你不清楚？ 云岚但凡私下提起庆德帝，总是不肯规规矩矩叫圣上，荣浩一直不知道原因。好在东宫是一个眼线没有的，连庆德帝的耳目都进不来，所以没有别人听见。 察言观色我不如你，都说你学的是儒，我竟不知道儒学还有逢迎上意这一门学问。以及这么努力揣度圣上的脾气，如何又不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圣上呢？ 荣浩忍不住道，他这话说出就做好了云岚生气的准备，谁知道云岚并未发怒，只是顿了顿，忽然笑了起来。他生得极美，这笑按理说也是应该让人倾心的，但荣浩只觉得这一笑极其悲凉，如同繁花落尽，只剩一片雪原。 都说荣公子博古通今，消息灵通，但荣公子知不知道，20年前也有一个像厉道勇这样的千古忠臣，好好的巡抚不当，为了黄河决口一事上了一道奏章，痛陈圣上数年来为了平衡朝中派系，工部用的江南派系，当地官员却用山西派系，所以官员互相推诿，害了沿岸数百万百姓。你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聪明人，只凭只字片语就猜出圣上的权衡之术，真是状元之才啊。除了他，这天下人谁能直戳圣上的软肋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